菜篮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这是四位，给这蓄水啊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管啊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蓄水，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家大娘子因为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私通，连家都不回了，所以啊，非常的郁闷。这个时候，家里的厨师对她表示了特别的关怀，并且给王家大娘子出主意，说要让她报复自己的丈夫。那么这位厨师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企图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这厨师一瞧大奶奶这两天怎么吃这么不香，是不做的手艺不好，问问吧。大奶奶，我怎么看这两天您吃饭少啊？我心里烦，是不是因为大爷的事儿在外边，提这干什么？你好好做你的饭。不是大奶奶，这个您得报复他。您怎么出这口气？您也不能打他，也不能骂他，您也不能把他怎么着了。哎，他在外边找人，您在家也找人，您不闲着，您倒想开了，这不一报还一报吗？我倒是想得开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？哪有那么方便的人？就我没事儿啊。厨子是毛遂自荐。大奶奶这人又好说话，也搭着报仇心切，答应厨子了。这答应厨子，哎，觉着不错，厨子手艺挺好。王家大奶奶将是食欲大开，第二天就要炖肉吃，烙饼包饺子，好，饭量见长。今夜晚间都吃完了饭，让厨子单预备点酒，俩人跟屋里边偷偷摸摸刚喝完。这个厨子呢心里害怕，这在主人家这要逮着打死，偷大奶奶那还了得，那意思再等等，等别人都睡着了。大奶奶将说甭等，甭废话，麻溜的赶紧的吹灯睡觉。你别急，你这干嘛？你讨厌你，这都是厨子说的。刚才外边那有一句没去听的，不是大奶奶说的，都是厨子说的。俩人吹灯了，刚上床顺窗户进来一个给宰了，不明不白杀错了，再找那个去，上哪找去？以歪就邪，就是他了。两颗人头割下来往炕上一扔啊，把抽屉什么都打开了，值钱的东西弄一个啊炕单子一包，王福义他媳妇这屋也有不少钱呢，都给卷了。哎，卷完之后一瞧外边火已经起来了，小哥几个催他了，大哥大哥别渗着了，赶紧颠吧。哎， 顺家出来翻墙出去，落荒而走。王家火起，王家这一着火，街坊邻居可了不得了，大伙儿一瞧这么一大片房要都烧着了，街坊邻居都好不了啊，谁家也得跟着倒霉。半夜了起来，当年老爷子很有点人缘啊，王夫人呢又是个念书的秀才，经常帮助人，谁家有个抄抄写写的都找二相公啊。这么着来帮忙的街坊邻居不少，大伙儿帮着一块救火，不表别人，单说二爷夫人。王夫人半夜惊醒一看，家里边着火了，顾不上别人，可就是抓了一大罐穿在身上就奔老太太屋里冲。到屋一瞧啊，老太太披着被子坐在床上，俩眼发命，已然吓傻了，抱起老太太往外就跑。刚出院子一瞧啊，这火已然大起了，街坊邻居都救，自己顾不上，说嫂子还在里边呢，还有家下人等一大家子人，那还顾得先顾妈呀，抱着老太太就跑，一直跑到村口，老太太都没缓过神来，找棵大树把老太太往树底一搁，一看老太太动不着，为什么？裹着大被子呢。娘娘，连声呼唤，老太太这才缓过点神来啊，我是夫人呐。哦，你嫂子呢？老太太这才想起，问了，大概还在家里呢，瞧瞧你。我甭管我，我就这儿等你。哎，村口大树底下把老太太一搁，翻身又进火场，到家一瞧啊，真不错，怎么没有趁乱抢夺的，没有趁乱进来乱摸的，不过就是把围着王家这几排房全都给推躺下了，人家家也受损失，街坊邻居人住的好好的房子整个都推倒了，就为断火道。街坊邻居呢，挑水的挑水，抬土的抬土，跟着一块忙活，天都快亮了，这把火总算给压下去了，地方也来了，里边的人呢不知道，没人敢进去，东西甭打算抢了，你们家还有什么人呢？上了下十了口子呢，老太太我背出来了，我还有个嫂子呢。哦，你嫂子是寡妇？ 不是寡妇啊。 不是寡妇，你嫂子，你哥哥干嘛不给领出来？我哥哥不常回家呀。你哥不常回家在哪儿？我哪知道在哪儿，他就不回来呀。街坊邻居也知道了，地方您甭报了，这个您就随便添就得了，就是老房年久失火，好在呢没伤着什么人，哎，街坊邻居呢也都没受什么损失，老街老房的我们也不告他了，哎，实际跟您说，该着早该着，怎么找该着？他们家这大爷好不是东西，有空跟您细说得了啊。行行行，地方也不愿意单沉重，本家不咬吃啊，街坊邻居也都不咬吃，那随便一报呗，就说老房失火了。妈还在村口呢，哪位行行好，给我腾间房，我上村口把老太太背回来，还得跟您这先行休啊，有善人呢。行行行，您背老太太去吧。顺家里边跑出来，天也亮，来到村口大树下定睛仔细观瞧啊，老太太踪迹皆无，没了，房烧了，嫂子屋子里头家下人等谁让烟给熏着了，自己不着急，老娘没了，这可着急着大了，分明是我亲手放着在此处，老太太走哪儿去能够？一瞧不对呀，老太太要是一人走，背会得在这儿，你让什么毒虫猛兽给拽走喽，他也不能连背会一块带走啊，老太太这床被也没了。哦，我瞎着急了，怎么有好心人一瞧村子里着火，大伙都出来了，一瞧村口的坐个老太太先给接家去了，也未可知啊，挨门问吧，啪啪啪一拍门，整个这几趟街挨家挨户拍门全问到了，没一个知道的，都说不知道啊，哪老太太没领啊， 这下二爷王夫人可着急着大了。 找吧，打这儿说，家里也顾不上，就是找娘。围着这大王家人转了就有七八天，大伙儿一看太可怜了。这身大褂也跑零碎了，啊，俩眼呢肿得挺大，布满血丝，身上的脏就甭提了。而且呢，一阵明白一阵糊涂，啊，抓吃抓喝。人家要有好心人递给他一块干粮，也往嘴里乳。这会儿要饿极了，摸着什么算什么，也往嘴里乳。没日没夜的，嘴里的就喊老太太要风。大伙儿一瞧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有的人明白，祸出有因呐、啊。二爷倒霉呀、啊，不在他身上啊，大爷王福义惹的祸呀。王福义偷人偷的是铁头太岁冯坤的媳妇儿，甭问。铁头太岁冯坤回来，杀他的满门，放火烧家。谁敢说呀？跟地方不能说这个呀。你也没逮着人冯坤呢，帮李贯找吧。又找两天，实在找不着了，自己往小树林里一坐，把裤腰带解上来了。二爷王夫人要上吊，把绳子上拴好了，搬块砖头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坐到树底下正喘气儿呢。哎，怎么那么巧？乾坤亦是王豹王双全来了，打这儿过。哎，夜晚之间他怎么会走到树林里来呢？巧劲儿吗？这叫无巧不成书啊。以往经过都说明白了，哦，感情老太太没了，哦，我帮你找没关系，带我找个有人家的地方啊，你不当地人吗？吃饱了喝足了我帮你找，找着老太太算找，找不着你再死去还落个饱死鬼呢。行，我听您的。乾坤义士搀着王夫人俩人说林子里走出来了。本来王夫人是荡乡人嘛，可就把她带来带去，带着小王家人了。到小王家人一瞧，哟，我走错了。你怎么走错了？这不是我们大王家人，这是小王家人。小王家人也得有卖饭的，那我不熟。再有一个，我身无分文，大王家人我赊得出来，小王家人我可赊不出来。跟您说，我们家有钱，还藏了好多东西，我爸爸藏的，只有我妈知道。找着我妈，我妈还许能找着这东西，啊，也不知道让火烧毁了没有。要是小王家人，我赊不出来，不用你花钱，我花钱。只不过这会儿天没亮，咱吃什么呢？小王家人也不能挨家挨户把人吵醒了，拍门，砸进门跟人家要吃的。正说着，头了有个门脸亮着灯，热气腾腾。这俩都饿惊了，王夫人也饿呀，王双全也饿呀。一瞧热气腾腾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，咱过去瞧瞧。到跟前一瞧，嘿，太得意了，豆腐房。哎，唯独这点豆腐得夜里头，磨豆浆，要不大夜了没买卖了。这也呀不是为了卖的，他开开门为走热气。豆房掌柜的呢，把门打开，这儿啊有一锅浆子，铁锅浆子，大铁锅熬着。这浆子呢正开，喝着香就甭提了。那边点得了的豆腐呢也刚熟，靠里呀有一盘磨，磨旁边呢有热水冷水，有豆子啊，有摸得了的豆铲子，有牲口那转磨，有个小孩呢跟着看着压豆子。这小孩也就是十二三的年纪，他熬不了印儿，他应该看这牲口压豆子，他不急，他抱着这牲口鞭子，他靠墙跟这儿，他冲腿儿。这豆房掌柜的没在跟前，不知道干嘛去了。这也行啊，俩人饿坏了。刚点得了的豆腐来一大碗他也好啊，这又有热浆子喝一碗，那多解气呀、啊、哈。乾坤意识那不能伸手就拿，再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多好吃的豆腐 也得拿筷子顺着蜂窝先把这豆腐给它戳开了，走热气，要不然准烫着。有人吗？哎，有人没有？连喊几声，这小孩惊醒了。小孩杵这个牲口鞭子啊，睁眼他不瞧人，他先瞧这牲口，这是他的责任所在。一瞧这牲口倒是转着呢，嗯，你们干嘛的？买豆腐早了？怎么这会儿才来啊？嘿，说的是买卖话。钱坤义是王豹乐了，我得早来啊，啊，不早来我怕没边儿啊，啊，我、哦、还想吃豆腐边，豆腐边瓷实。那你多等会儿，现在刚点得还不瓷实呢，等他老点你再买。不，我饿了，我们俩人要吃，要吃行，要吃得等我爸爸。你爸爸干嘛的？豆腐房掌柜的。我爸不发话，我不敢随便卖给人。再说了，整块的豆腐你挖走一块，没法给人送了。哦，是是是。您请示请示啊，啊，小兄弟把你父亲喊出来，我们多给钱就是了。那走了，这牲口谁看着？再说了，我进去喊我爸爸去了，你们整屉都端走了。哎，我不去，我就跟这等着。那我现在要端走怎么办？那我会喊呢。哎，你死当我要端你的豆腐屉，你喊就是了。哎，对，您还是比我聪明。爸呗，快来，有人端咱豆腐屉。说别的不动心，掌柜的一听这动心了，噔噔噔由后的往前跑，满头大汗。魏云问他刚干完活呀，累呀，谁端咱豆腐屉？就这二位，你们这俩不像端豆腐屉的人呢，你们俩干嘛？夜里都走到这儿了，啊，我们实在是饿坏了，看您刚熬得的豆浆，刚点得的豆腐，我们打算买两碗豆腐吃，弄两碗浆子喝，多给钱就是了。啊，那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可就够早的，怎么大夜了，这二位接奔而行，这还得背着刀，那个还身上一绺一绺的这么脏，这俩什么关系呢？不知道，我卖豆腐不管那个。豆腐我给您盛可是盛，烫，得待会儿再吃。那我会吃，您甭管。好嘞。哎，您捡这老豆腐给我盛两大碗。好好好。这说着话拿碗拿块豆腐，这瓢旁边有柜子，把这柜子一打开，呵，连王双全带王夫人俩人俩眼都直了。怎么这柜橱里头啊，青酱、芝麻酱、韭菜花、酱豆腐、辣椒油、芝麻盐、香菜、葱花，嗯，差不多了，嗯，吃老豆腐也就这意思了，嗯，大概还有点冬菜、紫菜末，呵，全了。感觉这位专业干这个的，拿过一碗来，把这大碗呢到那豆腐桶边上，拿这瓢，哎，一蒯，当件这块豆腐最嫩，往起一蒯，轻轻地放在这大碗里头，把这大碗往这一搁，顺手呢拿起一只筷子来，往这块豆腐上一戳，戳几个眼儿，为让它走热气。又拿一小碗，这小碗还真讲究，哎，不说描金啊绣花啊，不是那么讲究，比这大操碗讲究多了。一个小碗，单拿一干净羹匙，在这大碗里头拿这小勺把周围的这个豆腐啊旋去，就这一点心儿又蒯起来，再盛到这小碗里头，这才上那佐料那几个碗跟前儿，一样来一点儿，调得了这么一碗老豆腐。紧跟着呢又拿过一小碗来，拿这筷子把这锅浆子上的这个皮儿啊给挑了去，就是豆浆上面那层油皮儿。拿这个勺，铜勺，又蒯了这么一勺豆浆搁在这碗里头。柜橱里边呢有糖罐，从糖罐里边呢蒯了一点砂糖， 搁在这个豆浆碗里头，有个木头板，一碗老豆腐一碗豆浆，搁在这木头板上一拖，把这孩子叫过来了。板啊，爹，送后边去。哎，端起来往后边就走，这拿过俩大碗来，汤汤两大碗，两块豆腐到那佐料那儿呢，可就不给盛了，用手一指那个佐料碗，不知道您吃咸吃淡，您自己放吧，吃吧。王双全乾坤一失，一瞧这个，掌柜的，这就是您的不对了。我们俩可迎门赌头一份买卖，吃也得先给我们吃。你弄两小碗豆腐跟豆浆，你让孩子送后头去了，怎么着？您这豆房后边还有雅间是怎么着呀？有雅间正好我们俩没地儿睡觉呢，连吃豆腐我们俩再睡觉就一块儿了。再说给他用小碗弄得那么精细，怎么到我们这大沙碗呢？是不是？哈，这您别挑眼，您不知道我们孩子奶奶在后边，老太太夜里头想吃这么一口，老太太有点病，我这个本小啊，吃药啊吃不起，我也听个偏方，说是这个头锅的姜子呀，哎，这个对人是最补，所以呢，我给老太太送一小碗豆浆，送一小碗豆腐，为了治老太太这病。哦，这就是了，孩子他奶奶，哎，不错。话音未落，旁边的二爷王夫人是潸然泪下。哎，卖豆腐的也有妈，我也有妈呀，我妈可丢了十来天了，皆因为我大哥不消好，在外边偷人惹来杀身之祸，我满门被焚，抱着老娘出来，到现在走单了11日，我找不着啊。这个老太太多享福，半夜儿子点豆腐，孙子送到面前，老人家是何等幸福啊。看别人老娘想自己老娘，二爷一时控制不住，抱着豆腐碗哇哇大哭。豆腐掌柜就不乐意了，豆腐好不好您哭什么呀，佐料是您自己搁的呀，我没给您多款呀，不好吃您也不至于哭，不是，我想我们老呆的，我妈走了十来天了，我妈妈找不着了，我跟您说呀，我想我的娘啊。 哦， 你们老太太走单了啊？老太太走哪儿去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那这碗豆腐您先别吃了，宝儿宝儿，把你奶奶是搀奖出来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小康时光》，梁晨作词，七剑波作曲，高音演唱。 小康啊小康，你就像春的模样，阳光明媚温暖四方。小康啊小康，你就像春的模样，百花盛开万里飘香。挺起胸膛走在小康路上，一缕阳光照进我心房。